马玉玲，策划周俊杰、彭艳平，编剧张安华，责任编辑温艳霞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于祥国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房大文、霍鑫，制作王敏、刘小燕。第四集。 哟，这不龚老师吗？ 龚老师， 龚老师好， 散步呢。 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 龚老师啊，哎，您身体可真好啊，都八十了还这么硬朗，有什么诀窍啊？ 是啊， 粗茶淡饭，多走多动多用脑，还有呢，多关心时事，与时俱进。这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秘诀。 那我今后可得向你学习了。 是啊，是得向您学习啊。 对了，龚老师啊，您听说了那个六栋四楼的赵婆婆开煤气自杀的事儿了吗？ 哟，自杀啊？怎么样啊？人没事吧？哦， 倒是救过来了，现在正在医院躺着呢。 哦，她也是命苦，儿子女儿都不孝顺，病了好久了也没人管他，这一时想不开他就…… 你看看， 前天我们和他在一块儿，也没见他有什么不对呀。哦， 听说是他打了几次电话要居委会帮他通通那个便池，结果呢没人理，家里的孩子也没人管他，所以才一时想不开的。 嗨，别说了，这居委会那个刘主任的工作态度我可不敢恭维。上次为我爸办低保的事儿，我去找他，哎呦，那嘴不是嘴，脸不是脸的。 说曹操曹操就到，管不了，那不就刘主任吗？ 这个事情啊，你还是找别人吧，好吧。 刘主任，你请留一下步。 哎，你等等啊，我接完电话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啊，再见。哎，我说老婆婆，我现在很忙，有事明天再说啊。哦， 哎，刘主任， 哎，怎么了？ 耽误你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就是想问问赵婆婆的事儿。 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些老婆婆啊，吃饱了没有事情干，尽管闲事，你问了也管不了的。哎， 刘主任，你知道赵婆婆自杀的事儿吗？哎呦， 我不就是一个居委会主任吗？没权没钱的，我知道怎么样？我不知道又怎么样？ 那你知道赵婆婆打电话请你们帮忙找人通便池的事儿吗？哎， 这，她不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吗？哦，这种小事还要我们去处理啊？再说了，我们这个社区有几百户人，我哪管得了这么多婆婆妈妈的事情啊？这个赵婆婆啊，她也太想不开了。你想想，如果每个人都像她这样，动不动就开煤气自杀，那我不是要去开急救中心去了？ 刘主任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入耳了。 哎呦，我怎么了？ 你今年大概也就30多岁吧。 我35，怎么了？ 赵婆婆最小的儿子和你同年，你父母在莲花县城吗？ 不在，我是外地人。 啊，那你父母身边要是没人照顾，他们也要求人，也需要别人的关心。 是， 你这样想想，你不就能够理解赵婆婆了吗？刘主任呐，这个社区的老人不少，我建议你们居委会今后要多关心一下困难的居民，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，好吗？ 照你这么说啊，我要当市长才行啊。可惜我喝的是井水，不像你喝的是海水，管得那么宽。 刘主任，我这不是多管闲事，我是因为实在看不过去了，我才来向你反映问题。 哎呀， 不是，社区里有不少无助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，作为一个退休教师，我希望你们这些干部要多关心下面群众的疾苦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。 好了好了，老婆婆啊，这些大道理我都懂，我不是你学生，不用你来教，好好回去带孙子孙女吧。啊， 那好 了。 刘主任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共产党员？ 我是又怎么了？ 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做一点事情吗？不做事情还算什么共产党员？ 你还真把自己当个老师啊？哎，行了，我有事要走了，我真有事。 哎，刘主任， 哎呀，你 怎么了？ 他是龚全真老师，就是那个甘祖昌将军的夫人。 是啊。 哦， 就是那个特别爱管闲事的老太太。 哎， 哎呦，今天惹了个冤大头，算我倒霉。是这样的啊，龚老师啊，我想您呢刚刚说的有道理，我一会儿就让人去医院看望赵婆婆，她有什么困难呢，我们一定想办法，帮她解决，好了吧？ 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你还不了解一个人应该怎么样与人相处，你也不了解你的职责和你肩负的责任。 我 虽然社区管的都是不起眼的小事儿，可这些小事儿不解决就会变成大事儿。别忘了，你是共产党的干部，心里要装着群众，工作作风一定要实实在在的。 龚老师，谢谢您指出我的缺点啊，我今后一定改正，一定改正啊。 哎，时代变了，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法都变了，甚至周围的人员结构也变了。以前我和祖昌在乡下看见的都是生龙活虎的壮劳力，现在呢，年轻人工作的工作，打工的打工，白天的时候社区里都是我们这些老人，再就是爸爸妈妈不在家的少年儿童，怎样教育和引导他们，对稳定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至关重要。同时对我来说，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。 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 妈妈， 哎呀， 我就不穿这件衣服， 这件衣服挺好的。 我要买达芙豆的裙子。 哎呀，听话啊， 龚蓉， 啊， 这小贝怎么了？ 外婆， 妈。刘主任， 哎，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们不是去找赵婆婆的儿子了吗？ 啊，是是是，赵婆婆的大儿子就住在新华书店楼上。 你们做通工作了吗？ 哦，赵家两个女儿已经把赵婆婆接走了。 哦， 嗯， 老二也认错了，可是老大的态度呢还不行。 哎，就这个老大，赵家老大的老婆啊非常不懂事。哎，偏偏赵老大呢又怕老婆，这几天啊我们还会去再做工作的。 啊，那我和你们一起去吧。 哎，别别别别别，龚老师啊，昨天您陪我去找了赵婆婆的两个女儿，今天呢又跑了一上午，太累了。您啊，歇一歇啊。 哎，不用。 接下来的工作 我会去做好的，你放心吧。啊， 那个我还是跟你。 龚老师，谢谢您及时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啊。这几天，我们从您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啊。 哎呦，小刘啊，谢就不必了。 不是真的，真的。 只要你不嫌我多管闲事就好了。 龚老师，我还想说，那天是我不对。前几天我父亲急性肠胃炎住院，多亏了老家社区居委会联系医院帮忙照顾，不然可就麻烦了。所以呢，为了今后更好的做工作，我们啊想聘你当这个特约监督员，您管得越多越好啊。 哎呦，那好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 哎，欢迎监督。 哎呦，外婆，我们走吧。 好了好了，龚老师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啊。 哎哎哎哎，好好 好，我们回头见啊。 再见啊。 好好，我走了。 哎哎， 我马上来。 龚蓉啊， 哎， 我刚才在新华书店给福村中学买了1000册书， 哦， 到时候你找辆车给他们送过去啊。 好嘞，没问题。 哎， 臭妈妈。 哎， 我不理你了。 哎，这孩子， 你们这是怎么了？ 哎呀，我昨天给小贝买了件衣服，他嫌不是名牌不肯穿，要我去换。你说这， 哎呦，小贝啊，你是个小学生，重要的是要好好读书，掌握知识。 行了， 衣服干净，看得顺眼就可以了。 就我，我就要拔不动，我就要拔不动。 妈，你看，现在的独生子女吃的都要好的，讲名牌比穿戴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啊？ 妈，快点吧，咱们买衣服去。 哎呀，妈，你看，哎呀，这孩子真是。 是啊，孩子是祖国未来的栋梁， 如果不从小教育，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，等他们长成歪脖子大树，再动手校正，那就晚了。怎么办呢？ 妈！ 哎呦，吓我一跳！ 哎呦，妈，你还没睡呢？你都连着熬了好几个夜了。哎呀，现在快一点半了，你年纪大，不能这么熬夜。哟，您又在写日记啊？都写了一辈子，有五六十本日记了吧？ 日记写完了，我再给孩子们写点东西。 哦， 龚荣啊， 哎， 现在的独生子女生活条件太优越了。 是啊， 孩子们贪图享乐，比吃比穿的风气越来越浓厚。 哎， 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呀，如果任由着他们这么发展下去，将来我们的国家可怎么办呢？这几天呢，我把你爸爸巴黎蚕豆过雪山的故事写出来了，有机会我给孩子们集中讲讲。 哎呀妈，那些故事是我们小时候听的，现在的孩子打电脑玩游戏，谁还听你这些老掉牙的故事？你晓得你多大年纪啦？都快九十岁的人了，还管这些闲事？ 不，这不是闲事，是大事。 哎， 龚荣啊，前天我已经和社区党支部的贺书记商量好了，在小区里呢，成立一个龚全真工作室，他们提供场地，我呢，就给孩子们当课外辅导员，还要到机关学校去讲革命传统，讲理想信念。虽然有些累，但是我能够为社会做点事儿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 妈，你这就是爸爸以前说的革命到老。哎，我还真服了你了。 你先别夸我。来，你看看 啊， 这是我前一段时间搜集的100多幅漫画。 哎呦， 那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替我制成9块宣传板，主题就叫鲜艳的红领巾。 哎呀， 到时候啊，我就结合着漫画给孩子们讲课。 嗯， 孩子们呢就会更有兴趣了。 哎呀，妈，你真是太了不起了。 有啥了不起的？还是你爸爸那句话，做不了大事啊，就做好小事，做不了复杂的事，就做好简单的事。 嗯， 我只要还能动，还能讲，我就要为社会做一点事。 嗯，妈，我懂了。 同学们，我现在就给你们讲讲拔粒蚕豆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红军爬雪山的时候。当时呢，红军战士又饿又累又冷，周围却找不到一颗野菜、一粒粮食，战士们饿得奄奄一息，这可把当时管后勤的甘爷爷急死了。他手里只剩下了一袋蚕豆，那可是全连战士们仅剩的一点点口粮了。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 是啊，他想了想，就连夜把蚕豆分给了战士们，每人的手里只有8粒。哎，说也奇怪，大家吃了这8粒蚕豆之后呢， 哎，就都有劲儿了。 哎呦，那高高的雪山，慢慢的就被他们踩在了脚下。你们说，要是没有这八粒蚕豆，没有那种吃苦的精神，干爷爷和战士们能坚持爬过雪山吗？ 不能啊！ 对，同学们，你们是新时代的小主人，是祖国的未来，一定要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。你们说对不对呀？ 对！ 好孩子。祖昌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一转眼你离开这个世界已经20多年了，我也快90岁喽。这些年社会的发展进步很大，乡亲们都住上了漂亮的房子，日子越过越好。你要是活着该多高兴啊。我老喽，不过身体还不错，我就想啊，自己不能因为老了就停止向群众学习，再老我也还是个党员，终归还是能够做一点对他人有益处的事情的，你说对不对呀？ 哎呦妈，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去啊？ 今天太阳好，我去帮七栋的于奶奶洗下被子。 妈，我们上周不是刚替她洗过被子吗？ 她大小便失禁，昨天去看她的时候屋里头臭得要命。我拿两条干净的床单给他去换换。 你帮别人洗啊，我没意见。那于奶奶可是有儿有女的，她家儿女不管，反要你这个快90岁的老人去伺候她，这没道理。 龚荣，于奶奶的女儿在外地打工，儿子刚从牢里头出来，还没有经济来源，现在忙着到处去找工作呢。她自己的腿脚也不方便，总得有人帮忙嘛。 妈，我就知道你放不下他。那你看，这是我昨天给你买的橡胶手套。 哎呦，太好了。 于奶奶家的洗衣机是单缸的，天冷你拧被子的时候别忘了戴上手套。 哎呀，好好好好。 哎呀，金勇，你在那儿找什么呢？ 哎呀妈，你把金镯子和金戒指放哪儿了？ 啊！你要那干嘛？ 我，哎呦，我有用。 你要那干嘛呀？你别瞎找了。你 在这儿呢。哎，妈，哎， 给我， 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有急用。我有急用，妈。 你这个瞎眼睛， 你给我， 你还没出事呢，你爸就走了。这镯子和戒指是他临死前给我的，说是留着给你娶婆娘的时候用。可你呢？你赌博打架还坐牢，50岁了你还是个浪荡鬼。 妈， 你这次出来，我原以为你会学好的，哪晓得你又赌得昏天黑地的。你 妈，你我， 你 我，我早就不赌了。我这次啊，真的是有急用。 哎呀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！ 我 家里的东西都让你给卖光了，这些东西我就是带进棺材也不会给你，省得你去再害人。 妈， 不给。 妈，你给我。 不给。 我要这钱是要救人的，你放手好不好？ 不好，不行，哎、不行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、哎、呀！我的手腕，你把我手腕弄得好疼。 呦！ 过去。哎呀， 金友，金友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快放手，放手，快、快放手！ 放开呀！ 龚老师啊， 哎呀， 我没怎么着，我就是掰我妈的手。 哎呀，老人家骨头脆，你这么用力可不行啊！ 我这前世是造了多少恶哟，生下这么个不争气的崽！ 哎呀， 工作工作你找不到，你还天天去到处赌博闲逛啊！你， 哎呀，龚老师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帮帮他找份工作吧啊！ 金勇啊，上次我介绍你去的那两个单位，怎么说呀？ 不行啊，别人看不起我，有的单位明明要人，可一听是因为赌博我坐过牢，人家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，这辈子只怕没希望了。 哎，基友，我想你现在遇到的困难呢、啊、只是暂时的、嗯、劳动就业部门居委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，你一定能够渡过难关的啊。 全真大姐、嗯、也不能怨人家，哪个单位不想用清清白白的人做事啊，怪也只怪他自己不争气，命苦啊。 大妹子，你别太担心了，万一他真要找不到工作，嗯，那金友还有修煤气灶的手艺呢。 那哎，龚老师啊，哎，过来说。 哦哦，有什么事儿啊？ 龚老师啊，您能借我500块钱吗？我向天发誓，我绝不会赌博，真的，我有急用啊！ 哎，哎呀，全真大姐，你别信他的话啊！哎、不信， 妈，这，龚老师，我如果是撒谎，叫我出去，让雷劈了！ 哎呀，呸呸呸！你这些乱嚼什么舌头啊？哎呀，老天爷，他说话不算数，不算数的！哎呀，你说什么？ 妈， 好了，你金友，这次我信你。下午你到我家来拿钱。 谢谢龚老师，我给你写个借条，我一定还，我卖苦力也要还。谢谢，谢谢您。 为了给金友介绍工作，我跑了好几回劳动局和居委会，可是正像金友说的那样，用人单位哪怕临时工也不肯用他这样有污点的人。为了帮他解决就业问题，我托龚荣把金友的个人资料打印出来，见到熟人朋友我就发，拜托他们留意机会，发动大家帮金友找工作。可惜啊，都没什么结果。这天我听说于大妹子她又生病了，我就赶忙到菜场买了几斤面条和一些菜去看他。 哎呦， 哎呦，大妹子，别哭别哭，这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你说金友这个逆子啊，他骗了你500块钱不说，还偷走了我祖传的金戒指、金镯子哟，这个败家子儿啊！ 妈，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早先认识了一个工友啊，夫妻俩出了车祸死了，儿子在外婆家，现在家里的老人又生病了，没有钱治病，我把钱给他们。 你骗鬼哟！ 大妹子， 我就 我最近找了金友的老朋友，了解了情况。他现在不但戒赌了，还在热心地帮助工友。那些钱呢、啊、他是真的拿去帮老人家垫付医药费了。真的。啊、 这么说金友啊，你真的改好了？真的。 他真的改好了。金友啊。 啊。 工作不好找，我给你准备了5000块钱，你先拿去置些工具，开家煤气灶维修店吧。 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全真大姐呀、啊，你自己的退休工资也不高，我上次生病你就给了我800块了，你现在又给钱，这怎么行呢？哎、 大妹子， 老师， 大妹， 龚老师，您都快90岁的人了，我用您的钱会遭雷劈的。 是啊，是啊。 好了，你先拿着。等你挣了钱再还我好吗？ 哎呦，太谢谢你了，全真大姐呀。 龚老师，谢谢您，我一定好好干事，重新做人，绝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 好好， 谢谢。 好 好好。